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你这个傻子！ 荣浩揉了一把他的头发，赫连也有了醉意了，竟没有反抗，而是叫了一声荣浩，把头靠在他肩膀上。帐篷外响起苍凉的号角声，那声音具有巨大的穿透力，仿佛要传遍整个营地，一直传到草原最深处才罢。荣浩是听过帝王驾崩的丧钟声的，他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除了查云硕，谁还配得上这样的威仪？听着这样的号角声，就算是荣浩也觉得心中百味陈杂。查云硕对于所有大周人都是一个悬在头顶的梦魇，他的去世会是一个时代的落幕。赫连似乎没有听见这声音，他把头埋在荣浩颈弯处。任何人这样做都显得依赖，只有他是狼衔着胡杨的姿势。 荣大人，你知道呼延河的故事吗？ 荣浩听见赫连的声音，轻声问自己。 不知道，你要说给我听吗？ 我母亲是在呼延河边被抓走的，她是西洛部落的公主。查云硕是真的喜欢她，所以她才会有西戎王族世代相传的狼牙。但她还是有机会就逃走了。你说，她为什么一直留着那颗狼牙呢？ 她把头靠在荣浩肩膀上，昏黄的灯光映在他西罗人的金发上，眼睛却是和西戎人查云硕一样的湛蓝。荣浩轻声道： 我想他应该也喜欢你的父亲吧。 就算是世代为仇的敌人，但日久天长总会有点真心的吧。况且年轻时的查云硕确实是枭雄一般的人物，西戎人把蒙苍称之为神之子，其实是把查云硕比作了太阳神。 他不愿意跟我一起回来，于是就跳了河。查云硕一滴眼泪也没有为他流，但他把我带在他身边，一定要我做西戎人，给我王子的身份。我不愿意，他就一直傻，一直杀，把抓到的西洛人都杀了个精光。那天的雪下得比帐篷门还高，鲜血洒在雪地上是会融出一片凹陷的。我总是记得那一天，血好红啊，所以我总是想撕碎点什么，越精致的东西我越想毁掉。 赫连真是喝醉了，这样的故事也说了出来，不怕荣浩会害怕。相比萧景琰，他确实更有成为暴君的潜质。大周不是没有与这样的胡人皇帝做过邻居的，混乱而邪恶带来许多黑暗的岁月。如今他手握西戎，如果他心中的黑暗蔓延开，是能重造五胡乱华的乱世的。昏暗的帐篷中，高大而漂亮的胡人青年像一只强壮的野兽，安静地靠在自己肩膀上。荣大人是在绮罗丛中长大的，这样的人与野兽为伍，有种怪异的美感。荣浩不知道这故事，但他记得呼延河。也许在很多年前，京都的西戎使馆中，赫连第一次提起呼延河的时候就已经布好陷阱，等着荣大人走进来。是该害怕的，但荣浩却变得非常平静。他轻声说： 撕碎我吧。 赫连的眼睛在黑暗中安静地看着他。 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 我知道，如果你一定要撕碎点什么的话，就先撕碎我吧。 昏暗的帐篷中，他的身体像一块美玉，玉是很容易摔碎的， 史书上记载的那个喜欢听裂帛之声的妖妃墨喜，他心中该有多少恨呢、啊、只喜欢看着最美好的东西如何毁灭。赫连扑了上去，有那么一瞬间，荣浩以为他会把自己杀掉，撕开自己的血肉一口口吞吃下去。荣浩感觉自己是躺在祭坛上的什么东西，牛羊或者是果子。他这行为几乎带着点以身殉道的意味，不挣扎不反抗。他很久之前就知道自己不是赫连的对手，唯一能和赫连比的只有心中的那点信念。乾坤颠倒又如何，他要做沉沦地狱中的温润君子，苦海里也能开出莲花。他不知道赫连那一瞬间是真的会失控的。叫做赫连的这个青年比萧景琰隐忍得更久，压抑得更狠，那鬼神的面具几乎化进他身体里。这个叫荣浩的傻子读多了书，满心以为世界真的会照着他书里的道理那样运转的，永远不知道世间的险恶。如果真释放恶意的话，他会被弄疯的吧。罗良思就是装过疯的。荣浩只知道情字是好事，不知道也带着毁灭的力量。云兰的那个预言不是没有道理，云兰知道从黑暗中长出来的人会有多少疯狂的念头，但云兰小看了赫连。有时候赫连想把荣浩灌醉，他喝醉的时候向来乖巧，在他糊里糊涂的时候告诉他，你的太子不要你了，他把你卖给我了，也许他会呜呜地哭起来。真奇怪，他明明做过那么多残忍的事，对荣浩却总是止步于此。他的小荣大人是精致的瓷器，脆弱的绸缎，世上最珍贵的镣铐，让野兽也被驯服。西戎与大周的最后一战是在新年的第一个月，本来是可打可不打的，但西戎截获了一封大周的书信，是写给西域的木伦部落的，煽动他们偷袭西戎后方，而且看起来不过是众多书信中的其中一封。西戎是举全国之力出击的，后方虽然有部落留守草场，但精兵都调走了，剩下的都是些妇孺老人。西戎出征前虽然扫平四周，余威犹在，但他们毕竟占据了最肥沃的大片草原，再往前就是沙漠了。他们又走了快两年，远处的西域国家难免不起心思，就算战不长久，劫掠一阵也是赚的。西戎的后方如果被劫掠屠杀，他们会如何大怒自不必说，一定会立刻回救。大周这时候甚至可以乘胜追击，打一场从开战至今未打过的出击战，只是过于狠毒了些。虽然不杀妇孺，但也终究是因大周而起，就算是两国交战，这样的行径也是会激起刻骨仇恨的。荣浩听到有这封书信的时候，就知道是云兰手笔。云兰学法家学到了骨子里，素来所向披靡，这次要碰到硬钉子了。茶楼一会之后，他竟然还不信赫连是能和萧景琰抗衡的强者，不肯徐徐图之，非要趁着西戎权力交接来下手。也不想想，大周权力交替时，查云硕也以为可以趁虚而入，打年轻的皇帝一个立足未稳，结果得到的是怎样的结局？赫连的应对又怎么会输给与他棋逢对手的白狼王呢？何况他与查云硕之间的羁绊远比外人看起来要复杂。别的不说，查云硕英明一世，难道真不会知道赫连在一步步图谋西戎王位？他是清楚的，甚至是默许的，可以说是西戎人骨子里胜者为王的观念，也可以说他从一开始对赫连就是托付了期望。就连蒙苍的死，他也许都不是毫无察觉。跃马江南是他终生夙愿，况且赫连也不是没有图谋中原的能力，所以云兰这招确实有点过险。不过往深处想想，这也许是要遏制枢密院的那些宗亲。战事已经到了收尾的阶段，当初一切以军事为主的局面要改变，慢慢收回权力。云兰这招不会不通过枢密院，也许是个两全之策。起效了，西戎退兵。不起效，主和派自不必说，也是宗亲背上黑锅。往最黑暗处想，无论起不起效，这几封书信都能够尽快结束这场战争，省下多少军费赋税。 反正这样拖下去，边关的士兵也不会少死。云兰向来是爱行诛心计的，但他未必料到赫连比他还要狠。正如洛恒当年所说，云兰喜欢斗狠，斗久了总归是要碰到钉子的。接到书信当晚，赫连就奇袭幽州，荣浩还在睡梦中，西荣就已经出了兵。云兰以战止战，赫连比他还狠。西荣的先锋部队全是南北两院里仍然要打的旧贵族，他这一次要么把反对势力全部送掉，要么就打下幽州。以他的野心，如果这一仗打得容易，也许真要图谋中原。荣大人醒来时，大战已经打了起来，他连靴子都来不及穿，匆匆爬上山坡。只见幽州方向火光冲天，又是一场大战。唯一值得庆幸的是，伤亡应该不会太多，因为赫连要留着兵力对付西域强国，但这一战一定极凶险，因为这场战局决定了西戎会不会放弃后方，打破幽州就直进中原。当年茶楼上的黑白狼王最终还是要在幽州一试高低。赫连留下护卫给他，可以说是保护，毕竟两院贵族中有不少人对他充满敌意，但也可以说是软禁。赫连这人行事向来就是这样，荣浩至今不知道他如何在乱军中保下敖纪的。有一个说法是，敖纪醒来时是在一个小部落中被牧羊人救下来的，病了大半年，手是因为治疗不好所以废掉的。但赫连有时间监视敖纪，偏偏就不给他治手。东宫最英武的伴读大人从此再也无法骑马上阵拉弓射箭，连用枪也难。赫连永远比正常人来得残忍。像殿下和小颜那样两心相照的情谊，赫连永远不会给。这西戎蛮子也许只有在喝醉时才会说一点该说的话，更多时候他们是阴阳的两极。很多时候荣浩甚至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如果他不说，很多时候荣浩甚至想不到那些事他是如何做成的。他们是某种更矛盾的组合，灵魂深处的羁绊是光与暗的交锋，激烈的多，也让人无法自拔的多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